咁我哋开始录音。咁今日咧就我哋开台嘅好日子啦，就系、是、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开台日啦。我就真系狗护士嚟嘅， 我真系真系牛医生嚟嘅。 咁我哋咧牛医生同狗护士咧就会主持一个节目。呢、這个节目咧就系话俾大家听，我哋由细到大咧嗰、那个人生观，嗰、那个家长、老师、政府灌输俾我哋价值观系错嘅。我哋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呢一个世界。 我先介绍我自己先，我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呢、这、一個漢科醫院嘅呢一個研究部被研究嘅牛醫生， 咁你被研究，哦、牛醫生係被研究，屌！咁我哋好啦，介紹完之後咧，我哋又開始講下我哋即係一日今次我哋嘅節目啦嚇。咁、啊、咧我哋嘅節目咧就係、是、分咗一輯輯嘅。咁咧我哋第一輯咧就係、是、講呢個愛情、親情同埋友情嘅。咁咧每一輯咧我哋就分三節。咁因為咧，我哋個網上技術嘅問題，所以每一輯啊大約得十分鐘嘅啫。咁我哋咧而家今日講嘅咧，第一個話題咧就係、是、 愛情啦。 嗱，咁愛情咧，牛醫生你有啲咩睇法咧？ 犀利啦！嗱，我哋未講愛情之前啊，講下今日我哋收到一封讀者嘅來信啊。呢位阿明啊，明先生咧，佢今日就話啦，佢咧就喺個屋企露台對面咧，就見到個冇著衫。嘅女士啊，好後生嘅，嚇三廿零歲。 屌你真定假？ 啊，你聽我講埋先。咁呢位阿明寫咗封信嚟咧，就最主要係話俾我哋聽咧，佢好多次都見到呢位小姐冇著衫，望住佢嗰陣時，你眼望我眼。咁佢問我：第一，對方係咪挑逗佢咧？第二，佢會唔會同佢發生真感情啊？第三樣嘢佢唔知點處理喎。 哇！呢啲直頭嬲屌啦！哇！呢啲都係迷幻嘅夢幻。一刻裏面諗嘅嘢，即係阿明咧都唔知堅定流啊！等於我哋細個睇《龍虎拍》，嗰啲乜嘢吞精啊！屌你，隔離阿包租婆啊，老公佢撚咗行船嬲你，屌我閪嘅你，屌你老咩寫撚咗十鳩幾年都係咁寫，好撚心佢啦！不過咧，我哋今日咧話説正題咧，就係講翻呢個愛情。咁咧，我有個朋友就啱啱老婆走佬，咁點解老婆走佬？原因就係冇水。嗱，好老實講，以前我哋拍拖細個嗰陣時，我哋會覺得啊，係喎，屌你咩拍拖嘅一個哇長相廝守啊，直到永遠啊嗰啲啊，原來大個之後，尤其而家到三十零歲咧，個人啊真係即係茅塞頓開，叮一聲咁撚樣開一竅，即係而家溝女你個碌唔掂冇銀有火滾啊，溝女自然冇你份啊，撈皮原來冇 OK 嘅，即係你揸撚住罐汽水啊，約啲女去街啊，屌你鳩一二四六係原來係溝唔撚到女嘅，劉醫生你又點睇？劉醫生？ 我覺得咧，老婆走咗佬都可以繼續有愛情嘅，不過大家係分開唔同嘅愛情咧。佢老婆走咗佬同另外發生嘅愛情，佢你呢位朋友都可以繼續揾愛情嘅啫。 屌不是喎，而家愛情好撚揾笨柒喎，你睇溝女就知啦，撲街。 但係咧，你冇講到個先決條件啊嘛，第一。我哋可以用錢買噶嘛啲愛情？ 不過而家愛情都用錢買噶啦，我又唔信而家有人同 有我哋窮咧，大家窮冇錢啦，即係細個啲 puppy love 咪有愛情咯。 不過嗰啲屌咧，而家小學生都唔同你講呢啲啦。 係啊，我都好期望噶，每日都。 喂，如果撈皮 OK 一定係怪獸啦，三百磅嗰啲咯，屌！ 三百磅，如果同你講愛情，真係講愛情嘅就講愛情咯。 哇，嗰啲真係好撚怪獸啊！即係真係同你講愛情嗰啲肯定係怪獸，靚女點會同你講愛情啫？ 我覺得咧咁樣睇咧，愛情呢樣嘢就好抽象嘅，無論俾錢或者唔俾錢咧，都係愛情啦。 唔係呢啲係單方便啫，老友。 係啊，我好多年都係單方便。 咁唔怪得知我同呢、這個咩啊好撚大波嗰條日本 AV 女郎叫乜鬼嘢名啊？我唔撚記得咗。阿松坂貴實子發生咗好多年嘅愛情關係啦。 我晚晚而家都係攬住阿 Mary 啊，我個吹氣公仔咧，就有愛情啊，同埋有性愛添。 點啊？啊屌下公仔！ 係啊，佢都幾接受我，同埋幾遷就我啊。 係咩？牛醫生，你又幾有獨到嘅觀點啊？ 特別佢下面嗰個位係好。真係唔係幾好講咁多呢啲嘢啫。 我唔緊要，唔緊要。我哋今日講愛情啊嘛，愛情咪講多啲呢啲咯。 咁我講翻阿明嗰封來信，咁點算咧？ 阿明封來信就 我覺得 咧，過去 屌鐵第一樣嘢，佢會唔會嗰個係男人嚟嘅咧？我哋要分清楚。 肯定係個波生撚咗上去頂啦！屌你男人肥撚到沙，有波又話係女人。 嗰、那個係咪就大王啊？ 可能係啊。 係啊，但係我諗咁啦，阿明兄，第一樣嘢你分清楚對方係男定女啦。第二樣嘢就。如果佢仲係繼續咁樣做呢啲行為咧，你可以有兩個做法。第一樣嘢就嗌佢唔好咁做，第二樣嘢就報警咯。因為香港法例嚟講咧，佢 露咩啊？佢係屬於 佢露波嚟噶。 露波咧，其實都係露鞋嘅一種嚟噶。 唔係佢，我直頭覺得佢係露屌啦，衰撚過董建華咧，佢屌嘅我啦，仆街。咁肯定冇交眼啦。 你點都好啦，但係我諗啊，明興咧就要節制自己，唔好即刻擒出去。如果唔係，就會跌落街啊嘛。 咪三十幾樓擒過去死人咯。係 啊，佢冇講幾多樓啦，但係就我諗唔好咁做啊，真係跌死咧就唔抵 啊。係啊，為啊呢個即係屌似便宜閪跌死又唔抵啦。不過我又想講個故仔啊，即係講下愛 你老友老婆走錯。 唔係有第二單啊，屌嗰陣時咧，我打工啊，打工咧，我老細咧就即係有啲貨嘅。咁佢嗰陣時候講一個好慘痛嘅故事我聽。佢咧就一齊讀大學嘅兩個人，就一男一女啦。我老細男人嚟，咁咧佢啊去留學嘅時候，咁啊佢女朋友就冇錢。咁佢女朋友冇錢嘅時候，佢就同佢女朋友講啦。佢女朋友就同佢講：佢喂，不如咁啦，你供埋我過去，我哋翻嚟都會結婚噶啦，咁樣樣。咁啊，真係兩個一齊啊，走咗去讀啦。咁啊，走咗去呢個美國讀書。咁個男仔 咁似我嘅故事 係咩？唔係啊。 講下啫， 咁咧個男仔係真係走咗翻嚟讀啦，讀即係佢讀完大學畢業翻嚟啦，個女仔係繼續讀即係研究生，就問個男仔繼續啤水，個男仔諗住啤完水之後翻嚟都兩公婆啊，冇乜所謂啦。 冇錯， 到啤到最後嗰年嘅時候咧，佢真係啤一聲啊，嘿啤咁嘅聲。 會唔會啤咗個小朋友出嚟？ 唔係，係啤咗小朋友出嚟，不過唔係佢嘅小朋友咧。 哇！犀利啊，咁都俾我做。 最大鑊就係一樣嘢，嗰條女又同佢講：喂，我而家咧就中意咗第二個，不過啲錢我會慢慢褪翻俾你噶啦。咁我個老細就話：喂，唔係喎，當年大家即係山盟海誓嘅時候係咁樣㗎嘛。咁愛嗱係啦，你講愛付出，嗰條女就講一句啦：喂，咁又唔係喎，愛係付出嘅話，咁你愛我啊嘛，咁你梗要聽我講㗎啦。咁我而家愛咗第二個啦，你原諒我啦，愛係要原諒㗎嘛，咁樣樣我啊覺得揾笨賊啦呢啲。 唔係，咁佢買一送一咯，而家 買一送一 係人哋嗰個一咯。 唔係啊，屌條女直頭飛鳩佢啦，仲同你講呢啲咩？因為佢認識了第二個有錢啲啊，即係你冇錢你冇計啊嘛。 咁但係又唔怪得嗰個女仔喎、 啊。唔係你冇錢你唔好成日睇住份工啦，屌！ 唔好意思啊，監製話要 監製叫你睇唔好睇啦，老友唔係冇咩傾啊嘛。 唔係我覺得咁睇啦，即係嗰個女仔又冇錯嘅，而家捱咗咁多年咯，都捱埋個仔出嚟咯。 喂，但係而家唔係咁喎，即係愛情唔係咁噶嘛。 九護士而家仲邊度有呢啲咁嘅愛情㗎？ 唔係啊。 系呢、這个世界系咁 啊！不过而家真系好黑暗啊！屌你冇钱啊，真系沟女死梗啦、啊！ 所以我哋一齐加入黑暗堡垒。 黑暗堡垒咦都好啊！喂，唔讲人哋个名 字，收广告费，我哋收翻佢。 喂，都好啊！ 啊，真系。 不过我觉得咁啦，而家沟女啲女又醒咗，啲仔又醒咗咯。即系尤其大陆个市场开放咗之后， 冇错， 男人即系尤其中年嘅一辈。對愛情的觀感已經開放了很多，你看看香港的女人，即最現在香港哪些女人找不到男朋友，尤其三十多歲有些事業基礎一定找不到男朋友，原因就是好老實講，我三十零歲又係男仔，我有啲事業基礎，我使溝你睇你台戲做人，我回大陸，大陸俾跌幾百元啊，咪話咩魔打口啊，地獨龍轉嗰啲。絕代完乜都有啦，大哥，我叫你條女，喂，今晚我哋不如開房啦，開房我得冇所謂，即係而家啲女仔好開放，肯定開房都冇所謂。但係問題乜都唔做，死魚啊嘛，哇，吹簫，哇，呢嘢好撚邋遢噶喎， 冇錯，吞精好聲喎。 即系乜撚都唔做啊！你溝佢慘撚過，即系你叫佢開房啊！屌你慘撚過去大富豪啊！好老實講，你食餐飯食完餐飯又話要屌你如何情調如何高貴，你叫佢坐嗰啲咩 cafe de colo 嗰啲嗱，你真係 我哋呢個醫學嘅過程就係咧做性愛之前要一個互相撫摸嘅過程。嗱呢啲都係 forplay 嘅一部分，不過咧就涉及金錢多啲啦，就包括要洋酒啊、禮物啊，或者係一啲高級餐廳啊。 咁你又冇呢咁嘅經歷咧，我又 我因為我其實都唔係好多錢嘅啫，所以我冇呢個經歷。 咁啊大鑊啦！ 大鑊啦呢個，所以我哋今日要攞出嚟講講。 唔怪之我哋溝女溝唔成啦。 我哋夠，我哋使唔使咩咧？ 其實佢繼續下去嘅，因為我哋十分鐘先一個 break 嘅啫 ，break 完之後有第二集噶啦，我哋。 我哋使唔使讀第二封來信啊？ 第二封來信冇人咁多寄過嚟啊，大佬，講埋先啦。 係，我諗咁樣啦。第一樣嘢咧，就即係而家你講得啱嘅，即係啱啱一個相反啊。因為我哋男人咧喺香港呢時候呢個經濟已經係擠壓得好緊要，所以咧我哋會揾啲廉價啲嘅愛情。 所以我要回大陸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剩下那一批就同年紀的三，好像剛才你所說三四十歲的那些女人呢，就在香港找不到這些即是真愛了，給錢都沒人肯要啊。 不是因為香港的女人大女人啊， 還有香港的女人就大囉柚細波啦。 不是這樣就是這樣已經屌你很多年都是累積下來是這樣的啦，就是她們的 DNA 是這樣轉不到的。不是，問題就是香港的女人越來越老撚土啊，還有老撚鳳啊，你發覺即係佢哋嗰 即係而家仲要嗰啲要買層樓養翻狗要買架車嗰啲啊， 差唔撚多咯。即係 仲有嘅咩？而家呢啲 屌大撚把啦，你溝佢 唔係佢哋俾翻我咩？而家 嗱，屌你俾我撚你含下得 啊！唔係佢俾翻我嘅， 你又開撚胃？唔係因為你內地 有出貨口啊嘛， 屌你 經濟唔好啊， 經濟唔好，經濟唔好啱啊！佢唔做嘢，你做嘢咯。 哇，係喎，養埋佢喎。 係啊，屌而家好老實講啊，結咗婚之後咧，啲女人不嬲，即係唔做嘢唔單止啊，仲要你揾工人。服侍埋佢，我識好撚多同事都係咁噶。 咁啊，出去日頭又要做，夜晚翻屋企又要做。 一係你做咯，屌！ 我做咩咧？ 做家務啦，壓撚咗屋企啊！ 我以為要做其他嘢添。 你又開撚胃啊！屌你，而家做我要配給噶。你 一晚有幾多次啊？ 一晚一個月啦、啊。衰撚個叫雞啊！屌你。 哎呀，咪慘啊！我哋做男人做到咁，唔怪得要翻大陸揾翻啲好嘢。 唔係翻大陸揾翻好嘢，翻大陸揾翻平嘢。 都係冇錯。 因為你 平 靚 正啊！ 嗱，好老實講，30歲人先茅塞頓開，就係感覺一樣嘢，就係愛情原來買翻嚟嘅。 咁啊 係。即係愛情一樣商品嚟嘅，原來。 咁啊係。即係你而家仲買得起啦。 唔係買得起，買大陸嗰啲咪買得起咯。 嗰啲係啊，買得起，平平地係咪？ 即係你香港嗰啲買唔起。 如果買唔起，咪同人哋分咯。譬如你娶個啲二奶包起佢，咁佢咪135服侍你咯。 246 服奉侍第二個咯。 好喎， 配給咯，平啲咯。 都好喎。 再唔係咪123456七咯，多勞多得。 咁撚樣得唔得啊？不過而家香港的女人係咁噶， 大家都係做兄弟嘅啫。 屌你，唔係同埋佢哋啲愛情觀又 大自私啊！ 屌， 咪大家都係自私噶啦而家。 屌咁啊係， 不過女人自私多啲啦。 女人我諗佢哋嗰個性格係咁樣樣啦，即係不嬲嗰個即係關係，即佢嗰個由細到大培養係咁嘅，尤其靚女啊，靚女一定性格差。 知我哋呢件嘢俾香港嗰啲女仔聽到會點咧？ 哇！我諗出街小心啲啦。唔係都冇撚計啊！屌你而家溝女唔係啊！屌你個碌唔掂，你都行埋一邊啦！冇銀啊，死銀梗！你睇下純少啊，個個讚純少靚仔，個頭光撚到啊！屌佢老母外星人咁嘅閪樣！ 嗱，我就唔係咁睇啦，純少不嬲，我心目中係一個好地位，我唔敢亂講嘢啊！ 屌你老母億億聲，你梗係話佢靚仔啦！ 億億聲啦！ 屌你老母， 人哋億億聲係錢啊，唔係鳩精啊！ 屌你我哋啲鳩精億億聲，唔係佢用性與存款啊！ 唔係我諗下，你唔好咁樣詆毀純少，純少靚仔啊！真係， 屌你外星人咁話佢靚仔，你冇乜嘢啊？ 成哥忠誠，純少靚仔， 屌你！ 哎呀，唔好講笑啦，真係我已經行出街冇減隻手啊！真係，你 咁樣啊？咁我哋下次又再繼續呢、這個 純少的美麗， 唔係用經濟學角度去探討呢個友情， 冇錯。好， 今日今個禮拜嘅節目就到此為止，拜拜。